锵锵三人行，哎，咱们就是算是进入龙年了啊，进入龙年了， 对对对， 进入龙年呢，一般人都要去烧香拜佛，闻到这事儿得请教一下你啊，这个佛教里头过中国年烧香拜佛有这习俗吗？ 有，向来都有。其实我觉得如果去寺庙，比如说很多人去祈福啊，祈平安啊，这当然也不是不可以，你可以说这是世间法，这是一个方便，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所有人都应该看，因为你烧香拜佛嘛，所谓拜佛你看着佛像，看着佛像就要了解佛是什么人，佛是觉者，对不对？觉者是什么意思？就是他已经解脱了贪嗔痴，就是说这三毒，他整个佛教教我们要做的就是怎么样摆脱三毒的牵绊。那么问题就来了，假如你烧香拜佛，你就说哎呀让我升官让我发财，你像一个来教你怎么解脱贪嗔痴的人，叫你放弃贪欲的人，看破贪欲的人，然后你这么贪的去求他，这事儿就有点矛盾了。 而且在中国 等于是拜中纪委说我怎么贪腐啊 对对对，他说这个状态 是是是，没错没错， 对不对啊？这样来拜， 而且呢这真是像佛的这个明训啊，你一去这个贪呢、啊，你一去烧香啊，你就被别人贪了，你知道吗？这个阴阴相关。你知道这个他们讲云南有一个叫岩泉寺，去年出了事儿。这个岩泉寺出现了一个事情啊，就是一个游客被那个大师啊收多少，这个叫烧这个天价香啊，多少钱呢？23400块。那家大师呢，收到最后啊，不让你走了，你知道吗？跟黑社会一样。后来那个游客反映啊，就说一开始说你儿子有难，你这个必须烧16666，就烧这个香啊，烧10000多，他就掏了。他当时觉得人到了那儿啊，在几个大师环伺之下呀、啊，他进入了一个气场，很恐惧。你们那个大师说话就很吓人，你烧，你要不然我几句话下去，你儿子就有性命之忧。好家伙，烧完之后呢，那大师看。10000多块钱都能烧，所以临出门的就是说站住，你还得烧10000多块钱的一个什么香，要不你七大姑八大姨全都有难。这个手啊就已经到了他头顶的这个上方，你烧不烧？吓住了这哥们儿，就23400多块钱，当时就烧出去了。 这里我得说一下关于烧香啊，烧香这个东西很有趣。就当然佛教世界很多地方都烧香，对不对？但是一般正信的佛教教大家烧的，你就烧新香就行了。 新香一 半，对，就你就不需要新香，心里的香，你不需要那么以外在的形式化，这是个形式而已，所以烧香。而且，我们很多中国人都有个误解啊，就把中国民间宗教就混淆进了佛教里面，就以为呢烧香的这个香呢好像是都会飞到天上给菩萨给罗汉给佛，不是这样的，佛是不需要吃你这个香的，对不对？他又不是鬼。然后呢，所以这个香呢其实是有实际功能的，它比如说用来驱虫啊、是闻的时候很好闻，净化空气，我们坐禅或者是念经行禅的时候用来数算时间，它是这么用的。 或者 你这个香贵， 我 没有什么关系。 见过一个实例， 杭州灵隐 啊，两一对夫妻吧，拿了好几包不同的香，然后撞到一个庙里的大师吧，我不知道怎么样，就在问说哪一个是为了我女儿读书的要烧在哪里 啊？ 那一个是为了我太太要 有这分别、啊、 要怀孕的要烧在哪里？那一个要烧的，他都有分别嘛？他说，然后我记得那个柱子在旁边，都一样。 哎呦，你看 这， 说实话， 对， 那 当然， 那些柱子 都一样，他买的地方是不一样的， 对， 他价钱也是不一样，但他买来了以后，他的地方搞不清楚。所以他就问我这个教育箱 教育基金 教育基金 啊， 怀孕箱这个计划生育办公室啊，这个教育部这个东西是分哪里？ 这个主持、啊、 大师这个主持笑了一下，都一箱都一样的。哎， 那他还是有良心的。 说老实话， 我跟你说这个岩就是云南 破坏了他们的产业链的。 云南这个岩泉寺，这个他们就说那个好像中国新闻周刊都报道了嘛，都就是说他是已经是这样了，就是说一个车去了先抽签，都是分门别类， 抽完签之后呢，每个人拿着自己的签啊，还去换一个条。嗯，因为很多很多人嘛，换一个条，那个马马虎虎的情况都到了什么，那个旅客啊抽的是14号签，最后换给他那个纸条呢是40号纸条，莫名其妙。然后就去一个房子，那房子里一溜大师，一人一张桌子，那这大师然后来了就给你一看，这个哎呦，有难的有难的，肩架枪不说，有时候看着像穷，他大师就是老江湖会看人，就看着你像穷鬼没有钱的哈，直接一句话，佛跟你无缘，走吧，对吧。还有一个你知道吗，他们创了记录的，创了记录成为海内奇闻的门道，你知道吗，就是说去烧，所以说啊你得烧1500块钱。那人说哎呦，那大师我钱包里啊就700块钱。大师说你有卡吗？是信用卡，是真的。 那庙里人刷 了2000多块钱。刷卡，而且你知道吗， 弥勒佛肚脐眼。 没错，刷完以后你听我说啊，这大师的招，刷完以后啊说这你这个卡呀要不要烧香。他说为什么 卡要烧香， 什么意思啊， 你就跟那个就是不是佛有那个开光的那个嘛，卡要烧香，然后大师在旁边大师在旁边给你念咒，说保佑这个卡呀只进不出，只进不出，就往里存钱，不往里支钱。 那这卡 不往里支钱，不是就是保佑你这个卡在新的一年呢只是进账， 但你就不能刷卡了，只进不出。 就是反正多进嘛，就大师都能保这个。 这还能叫亲 戚吗？后来人家说就这个岩泉寺，当然现在被整了啊，要不然不会被爆出来。这个岩泉寺你知道吗，就是我现在饭桌经常碰见这种老板，我一问他，我说你是干什么的，他说我是做庙的。啊，做什么生意的都有，他说我做庙的。这个岩泉寺你知道一年承包多少钱呢？720万。720万的承包费啊，当地村委会什么就签约承包给你，你说他，所以他是怎么能赚720万，要超过720万呢？ 所以我觉得中国人真了不起，中国人真的果然是一个不适合任何宗教信仰的土壤，你说是吧？你在全世界，比如说你到穆斯林世界，天主教国家，你是会不会见过人说 做教堂的？ 我做教堂的，我干清真寺。 没错， 我们中国人太厉害了， 我以前 什么都能变生意。 我记得很多年前在苏州去一个庙，那时候还是余光中和他们一起去的，就是里边有个我不知道负责的人吧，反正庙里的一个负责人讲出的话哈，用了一点佛家的术语，但是全部就是一个社论，就政治觉悟，他的级别很高的，他们说是一个处长级的一个和尚，级别很高的。现在发现他们不单政治化，而且市场化。 他是把佛教理论跟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 跟中国经济， 这也算是走出了有中国特色的一条道路。我想起来，我有一年啊，我跟我老师去我们去那个山上的禅修，然后呢，有一天晚上，他带我们出去做那种传统的这种不净观的一些简单的步骤，比如说我们是在一个坟场坐了一个半宿，那在一个坟场里面，我们每个人就围绕着一些坟墓来坐在那修行。然后当时我们徒弟们啊，我们出去之前，他叫我们向我们挂单借宿的那个庙借了一些香。当时大家觉得奇怪，为什么？因为你知道我学的是南传佛教嘛， 对。 我老师他学的，他是传承自斯里兰卡跟缅甸那一套 小城， 那南传佛教，那这一套佛教，我们这套系统里面我们不大烧香，就平常烧不烧无所谓，就你如果真要供，你有心要供，你拿清水 做庙， 清水就够， 做庙的不理你， 对，清水就够，或者顶多放花，不需要烧香。但是那时候我们就请他拿香干嘛，后来说到了坟地之后呢，他叫我们在我们坐了四周把香插在这个坟地上面，然后点，然后事后呢，很多我们的师兄啊也很疑惑，就问：哎，老师，我们刚才这是不是有什么生意啊？在坟地总得点香了啊，看来我们也讲究这个。我老师说：不是啊，晚上树林蚊子多嘛，点香驱蚊嘛， 蚊香，而且这个你即便照大乘佛教来讲啊，这个各种各样的仪式啊、供具啊。他说是有象征意义的，所以有些人解释啊，说这个宗教这个传教啊都是象征艺术，就是比如说这个表法的，很多时候比如说供花供果，就表示这个开花结果，你修行最后有结果。你好比这个香啊，你也可以理解成这个燃烧自己是吧，熏熏别人对吧。哎，它很多啊是一种，甚至有人说啊这是课堂教学的教具，包括那个佛的那个 雕像，哎，是让你看见他想起佛的这个应有的品德等等。但是你看任何啊形式的东西，形象的东西， 对， 好像人性里有一个东西啊， 就把它固定下来， 就叫迷信。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大过年的啊，咱们也看看今日和尚的新风光啊，他们的新生活啊，在这个咱们这个这是和尚啊，就牵女逛街，哎，有这样的。你再看下边，这是和尚吃肉呢，这至少是这肯定是肉嘛，对吗？好，这吃的这香，来这酒肉穿肠过了，哎，和尚打牌。和尚打牌也没什么是吗？ 赌钱是不行的， 赌钱 就犯戒。 但是 只要不牵涉钱，你当游戏是无所谓的。 但是听说佛呀也警告人们要远离嬉戏，就不要老玩。对，来看下边啊，哎，你说是远离嬉戏，这和尚玩这游戏机啊， 其实也不叫犯戒，就当然不太好了，就玩的太多，你偶尔玩玩也无所谓。 问题是，就是说现在这个和尚啊，有些人你也不能怪他，他们说承包了这个庙以后啊，都是假和尚假尼姑，拿工资的，你知道吗？有的自己买了房，开着十几万的轿车，所以你不能怪他娶妻生子，他根本就是假的， 他是一个表演， 他是个工作人员，但是你说这个玩意儿像话吗？ 从业人员应该不可以的吧。 那当然是不行的，就是说因为你不可能说我去做神父或者做这个长老是一个当做是一个工作职业，他当然是个职业，是个行业，但是问题是他牵涉到一种很高的道德的精神的为人方向的一个承担感，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另一种过另一种人生道路。 但 那你何必出家呢？ 我从老百姓的角度来提个问题，那就是说我们到庙里去烧香许愿的时候，任何许对自己获益的这些愿其实都不应该吗？ 都没有什么道理，在我看来就是没有意义。就你如果你许愿，比如说你说是为人许愿，这还可以当作是一种供奉修行献功德，就比如说你愿人家怎么样，愿人家怎么样，你但凡是愿自己如何如何，这就看发心。假如你是说我现在看到有谁很需要帮助，我很想捐钱给他，但是我没有钱，我希望我如果现在这时候有这种钱，我不是说这种愿能成，而是说你这种心也许还是对的， 这个是好的， 对。但是你说哎呀，我好想买个无卡的钻石钻戒啊，但是我现在没钱。 我希望我儿子考上大学，那这种呢？ 这种啊我觉得属于民间信仰，跟这个佛呀，这个佛你愿佛有一万个面目，不同的人眼里，你比如说他是一个什么呢，你要高深的来讲，任何自私自利的想法他都不鼓励你，可是佛他有很多个层面，比如说在所谓在渔夫像咱们这些个庸人的这个眼里呢，你他就是个神，那么神呢你就变成民间信仰的层次，那你就可以，你愿意告他，你就求告呗，你就求告，你保佑你升官发财，你愿意求告，你得个什么呢？得个心理安慰。当然你要到了民间信仰这个层面上，那也有讲究，就是说呢，你诚心诚意，就是说啊，这个祈祷啊，完全这个单纯，至一，据说灵能升官发财。你看，这是民间迷信的层面，就是你比方有人过去说那个老道玩老道，不是玩老道，就是老道玩的那个画符啊。那过去这个民间迷信也有这么讲，就是说啊，只要你这个符啊是静心诚虑啊，诚心敬天敬地，然后呢，其实就是高度集中注意力啊，这一笔下去到这个符画完都没有掺杂第二个念头，没有掺杂别的念头，就达到了这种高度纯一的状态，据说这样画下来的符啊特别灵。但是你说这又变成 不是呢，我想讲清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搞清楚佛是什么，他是我们的老师，从佛教徒角度来看，这个老师呢他不是神，他不是一个，就是说你向他求什么，他就透过一种很超自然的魔法力量，给你一个什么东西，不会这样。所以你去拜佛的时候，我们拜的是，因为我们尊敬老师，等于我是你的指导老师，你也很尊敬他。我们是用这样的方法尊敬我的老师，而同时我们何时拜佛是要在这个佛像，这只是个像而已，在这个像提醒我们人可以变成什么样的一个人，而且也提醒我们自己 我身子里面也有这么一个佛像，我也很有可能，我们人人皆可以做到。 我平常的观察就都不是这样，那真的有很多，我有时候观察来拜的人的各种各样，那是一个众生相，我就在旁边看。那你看，你说他专心吧，也都专心。 嗯， 那些美女平常走的风姿万种的， 嗯， 到那个时候他也很认真，哗哗跪下。但是他相信他，我估计他是太很专心的在想，比方说我今年要跟谁谁谁结婚，对不对？他也很专心。那这个东西是，因为我就认识过有这么一个人，他在上海认识了一个很有名的香港商人，这个商人后来在香港的婚姻都是非常出名的，我不讲具体名字了。那这个女孩子就跟他当时是朋友，然后就非常虔诚，我听他们说到普陀山去烧香，就是希望能怀上他的小孩，烧的是非常认真。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回来的船上就发现来例假了。 哦，当场让你见红。 但是呢，我想讲的是说，你这种心态呢，当然在我看来是不对了。但是我觉得没关系，这寺庙反正开在这里头，大家就算抱着这么强烈的贪心、 功利， 对功利，本来就是佛没有什么宽不宽恕，我们没有罪恶的观念， 对， 我们不像天主教觉得有罪，这罪都是你自己的问题，跟佛无关。 没错。 那然后所以到时候你我们只能希望就是寺庙很清净，气场很好，氛围很好。那你在里面，你就算为了自己的贪欲私心求一些什么东西，但是久而久之这也叫结了缘，然后你能够在里面慢慢都受到一些感化。所以寺庙总是喜欢放一些结缘书，我们叫做那些小手册，对不对？免费发给大家，你回去看一看。哎，你进来烧香拜佛，希望求怀上一个富商的私生子，那你给你个手册，你回去看一看，看看我们讲的是什么吧。 这个佛教啊，它还有一个问题啊，所以它在世界上是高等的哲学。 嗯， 在这个也有个问题啊，就是它这个圆融，就非常的圆融之后啊。但是看在咱们这个局外人的眼里啊，就是你的解释系统啊，那家伙是无坚不摧。为什么说呢？但他要一解释起来啊，比如说这个观世音菩萨，那就应身这千千万，为了度化你。有的时候甚至啊，为了引你入道啊，观世音菩萨化身成妓女，先让你嫖客爽了，这叫先以欲勾牵，引你入道门，对吧？那你这么一说呢，你知道吗？咱们应该相信这个广大和尚同志们还是好的哈。但是问题，你比如我有一个女歌星的一个朋友，她整天给我讲她的上师上师上师，后来给我打电话说她感到很困惑，她最近我那个上师啊，说老对我老想要跟我发生性关系。她说上师说上师欲望很强，她就说越是能量大性欲越强。你说这叫什么解释？咱们去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文道，你经常穿行丛林哈，你有没有见过和尚找女人呢？我们大陆和尚， 你说大陆啊？ 嗯， 也见过，但那个就是 让你很尴尬是吗？ 对，因为白天的时候在寺院见到面的时候，那大家很尊敬，向他核实，对不对？那晚上就在这个酒店门口看见他抱着两个女孩，换了西装， 换了衣服， 晚上下班了吧？大概是那。我当时最尴尬是我不知道那个反应该是向他见过认识，应该向他核实当时那个状况，你知道，就穿这个西装抱着两个，那我该不该核实呢？这有点尴尬了一阵子，那后来也就算了，避开就好了。可是我觉得这也没办法，就是我了解到今天其实中国真的很多寺院啊是空在那里，真的是要等人去看家。 嗯， 那结果呢，现在很多地方是招聘，其实很多现在的和尚是招聘回去的嘛，很多是不是招聘。 我跟你说，你讲的也是有道理。就说这个释永信传出少林寺这个传出过很多流言，什么嫖娼啊，什么就这那个，到最后释永信对外的这个解释当中啊，我也感觉到一丝啊难言之隐。就是中国这个庙啊，它不是和尚把持的，你知道吗？比如说谣传说少林寺上市是吧？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谁上市呢？有个少林这个公司。 这个公司对吧，和尚在庙里待着， 做庙的人， 对， 就是庙的， 但是当地政府啊， 庙的 都是旅游，大概当成当地的旅游业啊，这是个旅游业的项目，我又可以把你这个庙变成一个公司，是公司就能打包上市， 文化产业， 对，但庙里的和尚也许还蒙在鼓里，我们都上市了，你知道吗？他会，而且你像国民党的张孝炎曾经批评过，说我们台湾的庙不买门票，庙怎么能买门票呢？ 对、啊、 对吧？他说你们怎么大陆的这个庙不好，说他为什么要收钱呢？后来普陀山算先进的，普陀山管委会还解释呢，说我们普陀山都没有收那个几十块钱的门票，我们普陀山就收个5块钱的香花费，说好像很便宜。可是又有人问，那你这个香花费是归谁呢？给谁呢？是和尚自个儿收着吗？还是当地政府部门呢？你明白吗？ 你一般呢，全世界呢，这种宗教场合呢，除非你是有个特别的展览馆，比如说有个小博物馆在里面那种、比如说你去威尼斯圣马可教堂那种，对不对？还有个展览馆博物馆，你给钱。要不然教堂本身是这是宗教场合，它绝对不收钱的。清真寺没有见过收钱的，寺庙也没有收钱的。全世界 进去很多人也在点蜡烛，然后很多人都在 对，那是你自己的奉献。 看 对， 但是我觉得他那个气氛大概不大合适于求什么东西，对不对？ 也求 忏悔什么？ 对，他好像 也求也求，他们会反而会肯天主教会强调，就是说有圣人会帮助你转达你的思想。当然，你的主要是道德，是正道，对不对？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曲江楼观文明启示录》。